女翻男这种模式，所以王铮亮的翻唱本身并不够新鲜，但是能够将作品来翻唱出新意或者自己的感觉的人少之又少，这需要你一定要抛却很多外在的因素，能够静下来用你的定力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。事实证明，王铮亮这种精致细腻的清淡的编曲和改编的确给他带来了不少分数。大牌主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就像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翻唱，这是罗大佑的经典作品《爱的箴言》，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红的版本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轻轻地问一声，你好吗？在这里，我想悄悄地告诉你。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少出现韩红的歌，刚才这首我认为是翻唱的不错的一首，这是罗大佑的经典传唱《爱的箴言》。韩红呢，在他的一张2003年的翻唱专辑叫做《红》这张专辑当中把它拿来翻唱， 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是在它不但翻唱了类似于《爱的箴言》类似于《天天想你》这种流行歌曲，还翻唱了很多80年代的影片的主题曲。可以说它的翻唱的选择更加的广泛一点，跨越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域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唱这个主题，马上要听到的是天王的翻唱，这是张学友来演唱张震岳的作品的现场版本《爱我别走》。 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依然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、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也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针对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我待到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。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 和文化，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朱大哥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 大牌朱大哥，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：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 大牌主打歌，首首精彩，人人大牌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。今天我们的一个小时跟你听到的全部都是翻唱的歌。1995年成名之后的王菲推出了翻唱邓丽君旧曲的《非靡靡之音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，王菲翻唱了很多邓丽君的经典名作，像《但愿人长久》《南海姑娘》，以及接下来这首《初恋的地方》。 共度过好时光。 王菲版本的《初恋的地方》，这张专辑刚刚录了一个礼拜，邓丽君就病故了，所以王菲的唱片也成为了人们纪念邓丽君的专辑之一。90年代中后期，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示敬意的翻唱风，也一时刮到了香港。先是1995年初，关淑怡推出了一张翻唱经典老歌的专辑，而一向极有潮流感觉的王菲，马上推出了翻唱专辑《非靡靡之音》。王菲驾驭歌曲的能力当然是有口皆碑，再加上她对于邓丽君本人的喜爱，所以让这张《非靡靡之音》被赋予了很强的新意。整张专辑的处理都非常的细腻和感性，而王菲本人的演唱却让听众稍有雷同的感觉。所以一首翻唱的成功，尤其是经典作品翻唱的成功，对于幕后的编曲配器和伴奏的要求也是相当之高的。接下来我们这项听到的翻唱歌来自于蔡淳佳，这也是蔡淳佳赖以成名的作品，翻唱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。 我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请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但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

繁星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的明白，天真如我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，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越 对于现场女王黄小琥来说，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收录，无非是为了求得更加精准的表现吧。所以这首由黄小琥翻唱的《简爱》也又一次将这首歌推上了一个高峰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这首略带抒情电音和温润爵士的浪漫作品，整首歌在编曲和演唱的功力上几乎都卯足了劲，由金曲奖的常胜将军钟兴民来精致细腻地进行编曲，而他的制作水平可以说是把黄小琥的性感的嗓音发挥到了极致。对于歌手来说，能够拥有一个天生的天赋的性感的好嗓音，是多么应该值得感恩的事情。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来自于天生好嗓音的男歌手，他是萧敬腾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最想说的话 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萧敬腾翻唱莫文蔚的《如果没有你》。应该来说，莫文蔚原本的那个版本已经非常的性感和低沉了，但是萧敬腾的这个版本呢，却用了钢琴和电吉他，把这首歌变得更加清新和随意。隐藏在歌曲当中的是一种失去之后的淡淡忧愁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台湾的歌手黄丽玲，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阿令。她的这首翻唱也算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，原唱是 Christina， 很多歌手都曾经演唱过她 Beautiful。 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，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

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。 如果你听过蔡琴的现场歌唱，你会惊讶于人的声音怎么可以这么完美或者这么稳定，因为蔡琴的现场就好像让你置身于一个非常完美的录音棚当中，来亲自听歌手演唱的效果。他和现在很多需要修音的歌手完全不一样，他可以用原始的最自然的状态能够征服他的听众。接下来这首是蔡琴的翻唱《弯弯的月亮》。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家。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啊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。 这个带一点淡淡爵士版的《弯弯的月亮》是来自于蔡琴。蔡琴的醇厚的声音，她有多么美丽，可能已经有太多的乐评人赞美过她。也只有当你亲自去听她演唱，你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奥妙所在。大牌主打歌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曲翻唱，其实应该算是一个翻唱版本的改编，我们叫它老歌新唱。这位呢，是因为《中国好声音》这个节目在内地的娱乐圈或者流行歌坛，再一次掀起了一轮话题和高潮的杨坤。我们来听听他在几年前做的这个改编，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》。 到底多爱你，到底多想你，窗外的人行道下过雨，